棵树，是否还记得当初 说好再远都要守护，陪你一起朝朝暮暮， 牵手走过的那条路，量不出思念长度。条路，量不出思念长度。 说好再难也要挺住，就算寂寞给我太多苦。想你的时候啊不哭， 只要记得来时的路。 就是我爱的归宿。